唱歌总会完，琴声冰冷但酒情暖，谁人在自唱自弹自怨，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，难再恋但亦难以断，偏偏你能被余情相恋，在痛苦屈膝这美丽边缘，还未绝情已心软。又是蓝色时分，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，就算这个世界只将转悠，就算即将归后无需开口，说别离的时分，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，就算我已快要躲于寒流，至少这刹那相衬。又是蓝色时分，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，就算这个世界即将转轮，就算即将归后无需开灯，再回头爱更深，暂借的一刻已不过分，就算我对世界挑剔愤恨，至少这刹那是曾经吸引。 谁愿放心离开？前夜。